40多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进家后，方有根煮了一大碗山芋粉丝，拌上腌菜，撒上辣椒粉，稀稀酥酥吃了个精光。方有根擦了擦满头的汗，随后把碗筷往锅台上一搁，也懒得洗刷，开始在昏暗的灯光下琢磨从米尔家背来的古董。他先把三件瓷器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名堂，再把两副对联看了很久，更是看得云里雾里，不认识的字还是不认识，读不懂的句还是读不懂。心想，做古董还是要有点文化，以后要在文化上下点功夫，像这样瞎蒙终究不是个办法。忽又想到刘相公或许能认出对联上的字，何不请刘相公帮着看看。可时间太晚了，不好去打搅一个害病的人，还是明天上午去吧。这样想着，不由得打了几个哈欠，困意上来了，遂关了门窗进屋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方有根灌洗完毕，见锅里还有前几天的饭底锅巴，闻了闻没馊，就做了一碗菜泡饭，端到门口，坐在门口的杠铃上吃。杠铃是方有根初三毕业辍学后自己做的，很简单，把垫在竹篮门口的一块旧石板一分为二，凿成两个石轱辘，再在石轱辘的中心各凿一个眼，用根硬木棍穿在两头，就成了。当初方有根做杠铃的时候，是想自己没书读了，只能练一把好力气，以后靠力气吃饭。但事实上，他举杠铃的时间并不长，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坐在杠铃的木棍上晒太阳，想心事，看小说，或吃饭。吃完早饭，方有根就拿着两副对联去找刘相公。弯过一片菜地，远远看见刘相公那间旧土房门口围了一群人，方有根赶上前去，才知道刘相公不知哪天就死了，今天早晨才被村里人发现，尸体都臭了。刘相公孤老一个，没有亲戚，几个好心人各自从家里拿来一些山木板，给他订了口薄棺材。方有根到的时候，棺材盖儿已被钉上，正准备往山里抬。方有根心里很难受，就主动要抬棺材。以前方有根曾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了会变得很重，可方有根在抬棺材上山的途中，觉得棺材很轻，很轻。把刘相公下葬之后，村里的好心人都各自散去，要忙自己的生活。方有根多了个心思， 他重新到了刘相公的那间土屋里，在一张破桌子上看到了两只旧毛笔，一只用土砖磨成的砚台，还有一只绿茵茵的雕着兰花的小瓶子。瓶子上还有个红艳艳的圆盖子，不知是玉的还是玻璃的。方有根把这些东西拿了，回到刘相公的坟上，在坟头挖了个小坑，把这些东西埋进去。埋那个小瓷瓶子的时候，方有根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埋下去了。做完这些，方有根又向刘相公的坟头拜了几拜，然后下山回家。临近家门口的时候，方有根看见村会计武顺扶着他爸方老根从鸡耕路上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方有根急忙迎上去，见方老根衣裳脏乱，面容憔悴，吃惊地问：爸，你这是怎么了？方老根目光呆滞，斜斜地望着别处，没有作答。武顺说：我也不知道你爸是怎么回事，我在镇上时拖拉机坏了，正想找地方修，就看见你爸了，在路上昏昏沉沉地转悠，像个游魂一样，就赶紧把他扶回来了，一路上什么话都不说，吃了一样，是不是遇上鬼打墙了？方有根赶紧一边向武顺道谢，一边扶过方老根回到家里。到家后，方老根躺倒在床上，依旧是什么话也不说，两眼斜斜地望着屋顶。这可把方有根吓坏了，急忙请来汪老伯。汪老伯见这情形，赶忙去挖了一些鱼腥草，熬水给方老根喂下去，又弄了点朱砂，点在方老根的人中和眉心上，还叫方有根去买了几刀火纸，搁在家门口烧了。最后，汪老伯一边拍着方老根的床沿，一边喊着方老根的名字，并要方有根跟着一块喊。这样喊着喊着，将近黄昏时分，方老根睡着了，汪老伯也累得快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方有根起来，见方老根已经起床了，正在灶下做早饭，一切都正常，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让方有根觉得非常奇怪。一晃夏天就到了，不用说，这一回的夏茶当然要方有根到屯溪去卖。这一回到屯溪，方有根还是住听涛楼，只是四楼的那间房已经住了客人，他只能住别的一间。还是吃富春来，只是没看见那个甜甜的姑娘，他也就不要香菇腐竹汤和糯米白米酒了。路过天狼酒吧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往里头看了几眼，也没看见上次那个艳野狐媚的女子，却出来一个更骚的，一边把方有根往里拽，一边把胸往方有根身上拱。方有根哪见过这样的阵势，死活不敢进去，那骚货就喊人出来，说方有根摸了他。出来的两个青年，一个拿着根铁棍，一个拿着根铁链，在方有根面前恶狠狠地晃悠。方有根辩解了一通，最后还是认栽了，给了他们50块钱了事。经过这件窝囊事，第二天方有根再也没有心思卖茶叶，他把20来斤茶一并贱卖给了一家茶叶店，然后去农业银行取了3000块钱，开始逛书店。他在书店里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明清陶瓷鉴赏，一本比成砖还厚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出了书店之后，他又看见了一个旧书摊，翻到了一本破旧的《安徽画人录》，才花了2毛钱就买下来了。这一次他没逛老街，他想以后有的是时间在老街上逛，现在还是先看点和古董有关的书再说。 于是就回家了。回家之后，他给了方老根200块，说是卖茶叶的钱。这一回方老根彻底服了，他没想到在方有根手上下茶也能卖出这么好的价钱，而且卖得这么快。下茶季节一过，方老根就没有什么事了，他开始请木匠、砖匠来改修屋子，要为方有根修造出一间体面的新房。方有根除了陆续出去收旧货，其余的时间大多是坐在门口的杠铃上看书。修造屋子的吵闹声居然影响不了方有根安静的看书，这让方老根对方有根格外刮目相看。转眼秋风就到了，杨树叶飘了一地，天很快凉下来，日子正在朝过年那天走，朝方有根要做新郎的那天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农历腊月23过小年这天，许一丁、萧大同和黄文三人一行正走在去往基坑村的路上。头一天下过一场大雪，这一天却是旭日朗朗，很有些快雪时晴的意思。因为过小年，加上路上积雪甚厚，机动三轮车都不愿意出来，他们只能从镇上开始徒步走。三人边走边聊，许一丁对萧大同说： 哎，基坑村一向穷得可怜，有史以来从没有发迹过，能有什么东西？你个萧大法师又在做什么法，非要到这个村子里去？ 萧大同笑了笑：那些历史上发过迹的大村子你也去走过，是有好东西，你买得起吗？现在只能到偏远的小村去碰碰运气，收藏古玩的人越来越多，古玩这一行啊，天快亮喽。 黄文说： 好啊，天快亮了你才带我们出来玩，子夜时分你们偷偷的吃夜草，真不够义气。 许一丁说： 我可是约过你几次啊，你每次都说正在写小说没时间，这可不能怪我。再说了，你现在开始玩还不算晚，关键要看你运气好不好，能不能遇上好东西，当然了还要看你本钱厚不厚。 萧大同说： 古玩这东西啊，是要讲缘分的，运气好小钱能买到好货，运气不好到哪儿去都是空跑。 许丁接话说：我认为还是眼力最重要，只要眼力好，迟早能碰上好东西，买的也有信心。眼力不好，往往花了大钱买来的全是西贝货。 古玩这东西太深奥，看来我不是这块料，我啊，只当跟你们出来游玩游玩，看看风景。 听了黄文这么说，萧大同认真地说： 趁现在乡下几乎没有假东西，我们还可以放心收一点，这以后就难说了。还有我们三个一起玩，我有言在先啊，如果我们三个人同时看中了一件东西，可不能哄抢。 徐一丁微微笑了一下说： 你放心，谁是领路人谁先挑，这是规矩。 黄文说：那你们更不用担心我了，你们让我先挑，我也不知道该挑什么，不敢挑。 三个人边说边走，脚下的积雪叉叉作响。拐过一道山湾，眼前的山景突然变得悦目起来。在许一丁看来是西山相合，在萧大同看来是雪霁绵渺，在黄文看来却是知其白守其黑。 许丁忽然吟了两句文同的诗：君如要时迎秋化，请看东头第五重。语音刚落，萧大同就说：不对不对，老许这两句不应景。李迎秋是北宋北方画派的主要人物，用他的画来比拟江南山水，八竿子打不着。再说了，李成已经没有作品存世，谁也不知道他作品的真面目。许一丁反驳说：萧的法师果然是学院派的，过于呆板，拘于窠臼。那李成是北方画派的不错，焉知他就没有画过江南山水？李成虽然没有画作存世，但我们就不能从他的两个嫡系学生郭熙和王申的画中看出李成的流风？萧大同被许一丁这样一说，一时答不上来，只好说：哼，懒得理你，跟你说不清。要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黄文应该是最有感知。黄文一听，连忙摇手说：别别别，我对诗也就知道那么一星半点，对画儿我简直就是高山滚谷，扑通扑通，狗屁不通。三人一路说笑着，远远看见有炊烟从村落里升起来，基坑村就要到了。进村后，三人挑起那屋子比较古旧的，连续走了几户人家。几家人都说原来家里有点旧货，都叫村里的篾匠有根买走了。三个人一听，赶忙一路问询，村子小，很快就摸到方有根家门上来。方有根正在试穿新郎官的衣服，见有三个衣着时髦的城里人走到门口，就问：哎，你们找谁？萧大同说：请问篾匠有根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就是。你们找我干嘛？是要定做竹编器具吗？ 方有根对三人的来意已经猜到了几分，嘴里故意这样问。 许丁说：啊，听村里人说你收了不少古董旧货，不知你肯不肯卖？ 方有根仔细看了看三个人说：价钱好就卖，价钱不好就不卖。萧大同说：那得看货说话，货好再贵都要，货不好白送我都嫌它重呢，咱们先看看货吧。 行。 方有根想了想，带他们到楼上去了。楼上杂七杂八的放了百来件旧货，三个人逐渐看了一通。萧大同拿起一个画着红鱼的盘子，问方有根：这个要卖多少钱？这一问把方有根问愣住了，因为他不知道行情，不知道怎么开价，就说：你看呢，你能出多少？萧大同又看了看那盘子说：一毛钱，卖不卖？方有根一下子瞪圆了眼睛：一毛钱？你买个包卢科都不够呢，你拿我开心呐？ 许一丁笑了笑说：哈哈，看来你是个新手啊，他说的一毛钱其实是十块钱。古董这一行，买卖出价时说的价钱是实际价钱的1%。 方有根这才知道，古董行当里还有这种黑话，思忖了一刻说：十块不行，我要卖20块。萧大同说：最多给你15块，多一分不要，就20块，少一分不卖。萧大同放下手中的盘子说：这种民国晚期的釉里红，又是民窑的粗东西，在我眼里就是垃圾，我是看在第一次跟你做生意的份上，想给你个彩头，你还来劲了。方有根听这样一说，心中服软了，心想这个盘子他买来时就花了2块钱，于是说：那好吧，15块就15块。 没想到这一次萧大同来劲了，说：“哼，现在你白送给我，我都不要了。”方有根听了这话，尴尬地搓了搓手，不知如何是好。见许一丁正打开敏儿家的那两副对联在看，于是走到许一丁身后，指着署名许成尧的那副对联说：“这副字号，许成尧是清朝最后一个翰林，是我们歙县人，书上写着呢，要不我拿书给你看。”“啊，不用。这件东西你要多少钱？”方有根心想，刚才失败了一次，不能再让对方开价了，犹豫了一阵说：“这个怎么要两三百吧。”许一丁盯着对联看了很久，摇了摇头。方有根赶忙问：“那你说你肯出多少？”“我出的价跟你肯定谈不成，不如不谈。”许一丁说着，突然指着另一副对联说：“这一副呢，卖多少钱？”方有根看着那副十个字里面错了九个的对联，一时犯难了，不知怎样开价才好，只好指着落款处问：“这两个字我不认得，你认得吗？”许一丁说：“我也不认得，太潦草，字写的也不好，十个字里面错了九个。”方有根心存疑惑：“那你还问他价钱做什么？”“啊，我是研究灰学的，买旧货只是搞着玩玩，想买回去研究研究。”许一丁指了指萧大同：“刚才他要给你个彩头，没给成，现在我给你一个，20块，卖不卖？”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在萧大同的拍卖图上看到了自己的那只花瓶，花瓶的最终售价让方有根大吃一惊。方有根一病不起，家里人决定给他结婚冲冲喜。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劲，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